你好，我是胡峰。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出货技术方向的选择。初入职场或还在校的同学想必都会有些共同的疑惑，比如到底我该学哪个技术方向，现在该学哪门语言，未来 Java 语言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都是技术的投资决策问题，也即现在我们该把时间精力花在哪些方向上，未来的收益才可能最大。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我现在应该投资哪只股票是一样的，没有人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从投资的出发点而非终点来选择一条路径。至于这样选择的路径是否能够在未来获得很好的收益，这是没办法预测的。但选择技术方面和选择股票不同的是，只要你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努力学习与进步，基本上能够保证和大盘持平而不至于有亏损。但是否能够取得超过大盘的收益，其实是要看运气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选择语言。选择技术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选择语言。虽然有一些流传的说法类似于语言并不重要，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各种语言间自由切换，但实际情况是，能做到自由切换的前提是你得对一门语言掌握到通透之后再学习其他语言才可能触类旁通。计算机程序语言虽然很多，但是种类其实有限。2018 TOB 程序语言排行榜上的前三位 Java、 C、 C++ 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语言，但大部分人只能选择去熟悉并通透其中一种，因为这些语言背后都有庞大的生态圈。要做到通透，只熟悉语言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是要熟悉整个生态圈。而三门语言中最年轻的 Java 都有20多年历史了，足够你耗费数年时光去熟悉其整个生态圈。而且目前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35。 前其生态圈还处在不断扩张的状态，展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那么要是我来选，我会如何选择语言呢？我会选择那些展现出蓬勃生命力的语言。但其实10多年前我只是凑巧选择了 Java， 它就像是被潮水推到我脚边的漂流瓶，顺手捡了起来。没想到居然蓬勃地发展了10多年，还没见衰退迹象。那时的 Java 刚诞生不过7、8年，和今天的 Go 语言很像。 Go 语言在排行榜上的位置窜升得很快，而且在云计算时代的基础设施上大放异彩，号称是易用性要超越 PHP， 而性能要超越 Java。那么在 Java 之前我学的是什么呢？是 VB、 ASP 和 Delphi、 Object、 Pascal。 我想今天不少年轻的程序员都未必听过这些语言了，但是神奇的是呢，在 TOB 的排行榜上， VB 加了个 .NET， 排名近在世界最广泛的 Web 语言 PHP 和 JavaScript 的之上。而15年前我用的 Delphi、 Object、 Pascal 居然落后 JavaScript 也不远，且远高于 Go、 Objective-C、 Lia Swift。这些老牌语言还值得学吗？当然不值得了，因为他们早已经进入暮年，没有了蓬勃的生命力。但为什么排名还这么高？也许是因为他们也曾有过蓬勃生命力的热血青春，留下了大量的软件系统和程序遗产，至今还没有能够退出历史的舞台。美国作家纳西姆·塔勒布曾经说过，信息或者想法的预期寿命和它的现有寿命成正比，而编程语言以及由它编写的所有软件系统和程序本质就是信息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预测一门语言还会存在多久，就看看它已经存在了多久。存活时间足够长的语言，可以预期它未来也还可能存活这么长时间。当然这一论断并不是绝对，但它更多想说明，越是新的语言或技术，升级换代越快，也越容易被取代。这一点在 Delphi 这门语言上已经得到了体现。进入21世纪后，这种编写 CS 架构软件的语言居然还存活了这么久。下面我再来聊一聊如何选择回报。选择技术方向，选择语言，本质都是一种投资。我们为此感到焦虑的原因在于，技术变化那么快，就怕自己选了一个方向，投了几年的时间精力，最后呢却被技术迭代的浪潮拍在了沙滩上。按上面塔勒布的说法，越年轻的语言和方向风险越高。一个今年刚出现的新方向、新语言，你怎么知道它能在明年幸存下来？所以考虑确定性的回报和更低的风险，你应该选择有一定历史的方向或语言。也许不能带来超额的回报， 但最起码能带来稳定的回报，让你先在这个行业里立稳脚跟。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去关注新潮流、新方向或者是新技术，观察他们的可持续性。有一句投资箴言，高风险未必带来高回报。在选择职业方向的路上，你甚至没法像分散投资一样来控制风险，所以选择确定性的回报要比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更可取。看看当前的市场需求是什么，最需要什么，以及长期需要什么。比如今天技术的热潮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上面，这是市场最需要的，而市场给的价格也是最高的，所以你应该投入这里吗？先别头脑发热，看看自己的基础能否翻越门槛，及时上得了车吗？世纪之初，互联网时代的到临，网络的爆发，你会写一个 HTML 就能月薪上万，上万似乎不多，但那时北京房价均价也才5000多呀。2010年左右，移动互联网兴起，一年移动开发经验者的平均待遇达到了5年到10年 Java 开发的水平。如今你只会 HTML 基本是找不到工作，你有5年移动开发经验和有5年 Java 开发经验的同学，薪资待遇也变得相差不多了。关于技术，有一句流行的话，技术总在短期被高估，但长期被低估。今天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超额回报的顶级专家，实际数十年前在其被低估时就进入了这个领域，数十年的持续投入才在如今迎来了人工智能的牛市，有了所谓的超额回报。所以呢，不妨投入到一些可能在长期被低估的基础技术上，而不是被技术潮流的短期波动所左右。技术的选择都是赚取长期回报，短期的波动放在长期来看，终将被抵消掉，成为时代的一朵小浪花。最后我再分享一下如何选择行业。搞清楚了语言、技术方向和回报的关系后，最后做出选择的立足点通常会落在行业上。当你问别人该选什么语言时，有人会告诉你，你应该学习 JavaScript， 因为这是互联网 Web 时代的通用语言，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依然通用，而且现阶段生命力旺盛的就像再年轻10岁的 Java。 也有人告诉你，也许从 Python 开始更合适，语法简单，上手容易。还有人告诉你，现在学 Java 找工作最容易，平均工资也蛮高。这各种各样的说法充斥在你的耳边，让你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一个问题就像一把锁，开锁的钥匙肯定不会在锁上，否则这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太容易就解开了，不是吗？所以选择什么语言通常不在于语言本身的特性，选语言就是选职业，而选职业首先选行业。先想想自己想从事哪个行业的软件开发，然后呢，再看看这个行业的现状如何，行业的平均增速如何，和其他行业相比如何，这个行业里最好的公司相比行业平均增速又如何，最后再看看这些最好的公司都用些什么样的技术栈和语言。如果你想进入这样的公司，那就很简单了，就选择学这样的技术和语言。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太功利了？选择不是应该看兴趣吗？注意，这里选择的前提可不是发展什么业余爱好，而是为了获得安身立命的本领，获得竞争的相对优势。而兴趣就是这件事里有些吸引你的东西，让你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儿。但有个通常的说法是，一旦把兴趣变成了职业，也就失去了兴趣，因为职业里面还有很多不好玩的事。兴趣能轻松驱动你做到前 50%， 但按照28原则，要进入前 20% 的高手领域，仅仅靠兴趣就不够了。兴趣给你的奖励是好玩，但继续往前走就会遇到很多不好玩的事，这是一种前进的障碍。这时功利也算是给予你越过障碍所经历痛苦的补偿。以上就是我关于技术方向选择的一些原则与方法。无论你当初是如何选择走上技术道路的，都可以再想想你为什么要选择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学习编程的一部分是学习语言的语法结构，但更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耗时更久且更让你头痛的部分，学习如何像一个工程师一样解决问题。有时这样的选择确实很难，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做出最优选择。郝伯特·西蒙说，当你无法获得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时，不要追求最优决策，而要追求满意决策。定下自己的满意标准，找到一个符合满意标准的折中方案，就开始行动吧，而停留在原地纠结，什么也不会改变。最后，亲爱的读者朋友，你当初是如何选择技术道路的呢？